吹到窗外，我已经虚脱了时间，它经过我疲倦，像从未被爱过，但是明天我还要这样去

时候，是否感觉到孤单？大大的世界，小小的期盼，那些花被盛满。 榕树下，我们肩头

情人欢唱，像我一个流浪偏僻的宇宙，只应该独唱。 看到彩虹，看到世界蠢蠢欲动，我看到的一切都在失控。于是我想告诉你，我想要巨大的虚荣， 我想请你原谅一只野兽的冲动，让夜让夜再吹拂那夜的风，让光让光再刻下你的笑容，让我在安静的夜里看到烟花燃烧整个夜空，让我和黑暗一起坐在这里，让我把自己交到你的手中，我看到霓虹，看到世界混乱生动，我看到的一切都是虚空，可是我想告诉你，你是我的虚荣，我只想和你安静地做完这个梦。巨大的虚荣，我想请你原谅一只野兽的冲动，我看到霓虹，看到世界混乱生动，我看到的一切都是虚空，可是我想告诉你，你是我的虚荣，我只想和你安静地做完这个梦。 如今你各自在城市两端，相聚远相见难不

身可见漫天落霞，名利色价，

是非也没多说几嘴，都以为看懂了真伪，能把我发火和颓废。年轻太疯狂都不为过，出走几次也有处可躲，带着自推讨着生活，庆幸没有无事可做。错话不多，一句就忐忑，一首草般落魄，理想未破。有时候也渴望停泊在一个住所，一生未必会满足，都曾经来过。闭着眼的窗很暖和，被几首歌勒索，人连带爱人亲友你我都包括。年轻再疯狂都不为过，出走几次也有处可躲，带着自卑逃生活，庆幸没有无事可做。要跟自己认错，话不多，一句就忐忑，一首草般落魄，理想未破。有时候也渴望停泊在一个住所，牺牲